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说话间就打了个喷嚏，被呛的端木翠不动声色，手一翻，袖口里递了枚纸宝过去。鬼差眉开眼笑，夸他：“ 一脸福相，一看就是行善积德的人。远明儿马面来选人，一定要推你出去。” 差大哥，哎，我向你打听个人呢。十四五岁的小姑娘，模样挺俊，坐一辆牛车，那牛车绷的是蓝布面。鬼差奇怪了：“ 是你什么人呐？”“ 嗯，早些年故去的一位小姐妹。临终的时候，我几次做梦梦见她，抽抽噎噎的跟我说还没投得了胎。我想着，八成是在这里了。”连走带问，走了许久，终于让他找到了。一辆路中央的牛车，在玄武大街的那个晚上看得不十分真切，现在瞧得清楚，好瘦的一头牛，形容枯槁。那车子也破败，虽然垂着帘子，四面都透风，透过缝能依稀看到车里小姑娘的模样。端木翠过去，一手揭开帘子，那姑娘吓了一跳，怯生生地看着他，手足无措。端木翠莞尔一笑，说道：“姑娘，我是新来的，走了这许多路，腰酸背痛，看到这儿有辆车，就想歇歇脚。”那姑娘就笑起来了：“ 姐姐随意。” 她朝边上挪了挪，给端木翠让出了地方，帘子拢在帘钩上，视野变得清明。不过再清明的视野，也只是死气沉沉的，几乎没什么动静的大街罢了。 姐姐是新来的，不知道我们这儿的人都不怎么走动的，走得太多了伤元气，哪怕是就近的人都不来串门呢，我好些年没开口说过话了。 这姑娘死时应属豆蔻年华，小姑娘家心性必然喜欢热闹，也不知道明氏这些年是怎么挨过来的。她叫蓝玉，许是很多年没开口说话，一股脑好多问题。 姐姐从哪儿来？成家了吗？人间现在是什么模样？皇帝还是那一个吗？ 端木翠不知道该挑哪个先答，哪知道蓝玉又深吸了口气，脸上露出羡慕的神色来：“ 姐姐身上烟火的味道好重，丧事发送的很讲究吧？” 在阳间，这些都是让人忌讳的话题，然而一重世界一重天，到了这里始料未及，反而会因为丧事的隆重而被人艳羡。端木翠失笑：“你呢？家里还有什么人吗？”蓝玉摇头，好生落寞：“ 有时候我也会开养眼，可是看来看去，也就是一座孤坟罢了。” 养眼，在这名士有个文艺的别称，叫做回望来时路。据说透过这养眼，你能看到在杨氏最后停留的地方。这是只残忍的眼睛，给你最后一点念想，又剥蚀掉你最后的希望。好多人没日没夜透过养眼看自己的坟冢，先是热闹，有孝子贤孙烧纸马送纸钱，慢慢的人丁稀落，坟头长青草，偶尔出现动静，喜得泪目心跳，定睛一看，不过是只路过的野狗。于是渐渐的，那颗留念杨氏的心终于掩息了，原来早就被忘得干净了呀。不看了，往前走吧，一碗热汤下肚，又去这世上走一遭。端木翠问他：“我能看看吗？”蓝玉笑笑，往空气里吹一口气，那气虚虚浮浮， 居然看得见。他用手指圈圈描描，然后往中央轻轻一点，像只眼睛，又像扁长的时刻流转的漩涡，平面像水面，偶尔波动，偶尔涟漪，那头的景色清晰可辨。深山，一座，那不能被称为坟冢了，充其量是个凸起的土包，没有墓碑，连写明生卒年明姓的木板都没有一块。这姑娘看来死得寂寞，果然她自己也说， 唉，死得无声无息的，连纸钱也没人给我烧过一张。 说完手掌往半空一抹，像是擦除，那只眼睛就那么不见了。他问端木翠， 姐姐能看看你的吗？ 好啊。端木翠有样学样，也在半空里勾勒出一只眼睛，那头的景象清晰，公孙先生在念祭文，几度哽咽，几度中断，张龙红着眼睛烧黄纸，赵虎在撒纸宝，展昭守在关边，目光虽沉静，却掩饰不住眼底的担忧和不安。小青花估计退场休息了，但抽抽噎噎的哭声还是像背景音，萦绕不去。蓝玉看得目不转睛，好生羡慕。端木翠不动声色，去着他不留意，食指微弯，在养眼的面上轻点三下。有个穿白色锦衣的男子过来，微微抬头，凤目英眉，鼻如悬胆，一身的凛然之气。这样的人只见一面就很难忘记。蓝玉失声尖叫， 呀，他白恩公。 端木翠伸手虚晃，扬言已收。蓝玉愣怔在当地，半天回不了神。端木翠试探着问他， 啊，适才你叫白恩公，你是认识我夫家的兄弟吗？ 蓝玉攥着心口的衣服，声音止不住发颤。 姐姐，那位白恩公是你什么人？ 他叫白玉堂，是个江湖侠士，人唤锦毛鼠，是我相公的结拜义弟。 白玉堂？怎么叫锦毛鼠呢？明明是个 生得如龙如凤的人物。端木翠察言观色， 你认识他啊？ 蓝玉面生欢喜，白皙的脸庞上一丝透红。 当年我跟家人回乡，山路上遇到了歹人，多亏了白恩公，像是从天而降，一颗小石子就打翻了为首的山匪。 他低着头，拿下自己腰间的香囊，犹豫半晌，探指进去，取出一颗黑色的石头来。端木翠接过来看，光滑湿润，这是白玉堂的墨玉飞黄石。可是他不能用，一旦用力，这石子就会像烟气般溃散。人鬼殊途，名士的所有对他来讲，都不可能是实物，须得小心轻放。 千恩万谢，他始终不道名姓，只说自己姓白，今儿才知道原来他叫白玉堂，多好听的名字。我后来在山路上找了好久，才找到白恩公的这颗石子。 白玉堂说，名士里看到的蓝玉妆容年纪都跟他救下他时一模一样，蓝玉后来发生什么事了？端木翠把石子递回给蓝玉。后来呢？再也没见过他吗？ 姐姐说笑了，没几天我就死了。 是生了重病吗？妹妹年纪这么小，当真可惜了。 不是生病。 反正已是九死之人，他并不隐瞒。 姐姐你想啊，白恩公只是路过，天大地大，他今儿在山里，明儿就到海边了，别说是人了，想抓他的眼儿都抓不到。但是我不一样，我家就住那里， 那山匪也是常年盘踞在山上的，想要打听到我家在哪儿，几口人，又有哪些亲戚，易如反掌。听说白恩公那一颗石子儿打断了他的一根肋骨，这种山匪头头手下多的是作恶的爪牙，白恩公在的时候他们不敢乱来，可是白恩公一走。 端木翠叹气，了解了，和他想的并无太多出入。白玉堂是个潇洒来去纵马江湖的人，行侠仗义痛打恶狗是信手拈来的事儿。但如展昭所说，那时少年心性逞的只是一时之快，并不曾深思熟虑到兼顾苦主后续如何。那么大个烂摊子，当地人巨匪如巨虎，平日里连冲撞都不敢冲撞一下，更何况白玉堂把人家给打伤了呢？ 家被烧了，父母都被打个半死，又抢了我欲行不轨，我拼死不从，混乱间想去抢刀，可谁知刀没抢到，人家顺势那么一抹，我喉咙间的血就止也止不住了。他们怕事情闹大，把我的尸体装上牛车，随便拉到山里埋了。 蓝玉轻轻地叹了口气， 唉，很久以前的事了。 他不悲伤，也不痛恨，说完自己发了好久的愣。街上还是一片死气沉沉，坐着的、站着的、倚着的，赭黄色的天暗下来，每个人都有故事。蓝玉忽然笑起来， 哎呀，我讲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干什么？姐姐不会在这里长留的，不日就会过奈何桥，饮孟婆汤，重回六道，一定会投个富贵人家。 你怎么知道？ 白恩公是个好人，既然和姐姐的相公结拜，那么姐姐的相公也必然是个有情义的人，一定会为姐姐风光发丧，大做道场，烧数不尽的银钱纸马，下头的差人得了好处，自然会为姐姐行方便。这名士姐姐也是路过罢了。 蓝玉讪讪的笑，像是说给端木翠听，又像是自言自语。 哪像我下来这么久了，纸钱都没收过一张。 端木翠想说什么，身下忽然一声木头脆响，了不得，他是杨氏身，这名士的牛车经不住他的重量，再坐下去怕是要坍塌了，是时候该走了。临走前他忽然想到什么，问蓝玉，心中记恨白恩公吗？ 记恨？为什么记恨？ 若不是他那一番大打出手，把事情搅得无法收拾，你们一家人或许还能留得命在。蓝玉笑了笑，摩挲着那颗墨玉飞黄石，答得认真。 怎么会？我心中一直感念白恩公，至于后来家门不幸，是我自己命不好罢了。 命？自己都说不清楚命究竟是什么，这小小姑娘又怎么会弄得明白呢？端木翠告别了蓝玉，蓝玉一直目送她。 姐姐，天就要黑了，你去哪儿？不如先在我这里歇一晚。 端木翠摇摇向她挥手说道，不用了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一袭风霜，偶一扇微妆。